北京时间2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， 创新未来的自己，我们重新定义年轻。 FM98.2 兆赫 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，洗漱系统准备完毕。 知道了。 FM98.2，是否需要播放 FM98.2 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98.2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？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，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，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，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，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。不过由于没有插板，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。年轻创造未来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为你充满电量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四海惊奇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第33章，重围。岛上的椰子树后，不知何时转出几十名上身裸露、身穿草裙、手里拿着时髦弓箭的土人，他们的皮肤比火山岛的居民更加黝黑，脸上还纹着古怪的漩涡形花纹。看来麻烦大了。建文默默数了一下，对方大概有50-60人，自己只有3颗子弹，气力只怕也难以同时对抗那么多人，看来麻烦不小。眼看战斗一触即发，铜雀赶紧跳到双方中间， 都不要打，都不要打， 交给老夫， 都交给老夫好吧。这必定是误会。 铜雀先让剑门和气力收起武器，然后掏出身边的小铜镜子、琉璃念珠、火石火莲之类，对两个人又是挤了挤眼睛， 看老夫手段如何消灭这场灾厄。 说吧，老头子捧着这几样东西朝着土人当中头顶插着许多鸟毛，看起来像是头人的人物走去。铜雀将礼物高高举过头顶，表示并无敌意，然后一口气换了好几种南洋土人的常用语言问好。其中一种问好方式，对方终于有了反应，抬手示意手下人也都放下武器。海上做生意的人经常要和各色人等交往，特别是一些从未接触过的陌生种族，礼物当先总是可以得到对方的好感。双方连说带比划半天，头人让从人收下礼物， 原本气势汹汹的脸上露出笑意，伸出手和铜雀握手，似乎达成了共识。铜雀掏出手绢，擦着汗走回来，对建文等人说：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岛上的土人相信虎鲸是他们祖先的灵魂化成的，对于伤害虎鲸或是被虎鲸追杀者都充满敌意。过去颇有一些被虎鲸攻击的外来船只被冲上这座岛，水手都被他们杀了。也就是老夫我见多识广，告诉那个头人，咱们的船是经历风暴才变成这般模样，和虎鲸并无关系，只要船一修好马上离开。现在头人答应给我们些食物，并允许我们任意砍伐岛上的树木修船，我又许给他几样礼物，算是没事了。建文和七里紧张的情绪被一扫而空，心里忍不住佩服铜雀的机变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土人们又骚动起来，操着听不懂的语言对着海面指指戳戳。建文等人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天气晴好，镜面般的蓝色海面上正有个黑点朝着岛这边游过来，虽然还看不清是什么，从声音可以判断这个人在用蒙古语唱歌。难道是腾格斯？建文等人相互看了一眼，惊愕地睁大眼睛仔细看，那可不正是腾格斯吗？只见他精神焕发地骑在小虎鲸上唱着蒙古小曲儿，左手握着一条啃了一半的鱼，右手扳着小虎鲸的背鳍调整方向。在腾格斯身后，十几个半人高的三角形背鳍紧追不舍，估计就是之前追杀青龙船的那十几头虎鲸。腾格斯驾驭虎鲸的技术看来已是炉火纯青，竟如同骑马一般，小虎鲸在他的淫威之下不敢稍有差池，只要方向稍有偏离，腾格斯朝着脑瓜就是几拳，打得小虎鲸服服帖帖。土人们有的惊呼，有的嘶吼，有的趴在地上磕头，海滩上乱作一团。腾格斯骑着小虎鲸一直冲到青龙船边上才跳下来，那小虎鲸趴在浅水里嘴一张一合，看样子是累得不行。十几头成年虎鲸在近海发出尖锐的叫声，似乎是在呼唤这头小虎鲸，但小虎鲸不知为何始终未曾回答。 嘿嘿，爽，太爽了。 腾格斯三口两口将拿着的半条鱼啃得只剩鱼骨头，拍拍手从肩头扔下海里。建文、七里、铜雀和哈罗德气得异口同声喊起来： 嘿，怎么没爽死你啊？ 腾格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见那个头人暴躁地喊了几声，那些惊慌跪拜的土人又都拿起石矛和弓箭将几个人团团围住。铜雀听明白了头人的喊话，知道这回搪塞不过去了。 他们说这个蛮子伤了虎鲸必须要杀死，连咱们几个也不会放过。 七里和建文掏出刀冲背靠着青龙船准备反抗，哈罗德抱着头躲到他们身后，只有腾格斯一脸的茫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土人们高举武器，口里喊着号子，步步逼近，眼看就要发起攻击，却听到他们背后有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喊了一句什么。土人们似乎得到什么权威命令一样，忽然停了下来，接着朝两边分开。四名土人抬着藤编的煎鱼从椰子林里走出来，煎鱼上盘腿坐着一个神婆模样的女人，走到众人面前抬手示意抬煎鱼的台夫停下。这女人戴着只露出双眼的风格诡异的木雕面具，身穿米黄色彩边长袍，头顶戴着未经研磨的彩色宝石原石与金丝编织而成的金冠，手中还握着一柄装饰有彩色布条的乌木杖， 看样子是个懂事理的人，我去沟通试试。 说着 铜雀拍着胸口清清嗓子，又凑到神婆跟前去说话。铜雀一里哇啦手舞足蹈地夸张地说了一大通，神婆只是静静聆听，并不回话，直到铜雀说完了，面具后传出神婆流利的大明话： 不必说土语，我能听懂。 铜雀愣了一下，见闻感到很是滑稽，忍不住捂着嘴偷笑起来。神婆伸出长长的指甲，指着铜雀胯下黄灿灿的宝贝铜雀问：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好生有趣，能不能送给我作为友好的见证啊？ 神婆的声音由于面具的缘故而变得怪声怪气的，好似鬼魅之音。铜雀见对方如此识货，不禁又是一愣，他拿起胯下的铜雀吊坠朝着神婆晃晃问道： 上师所问可是此物吗？正是，可否送给我呀？ 神婆翻过手掌，看来是志在必得。铜雀露出为难的样子，双手抱紧宝贝铜雀说道： 这个可不行，此物是奇经商团代代相传的信物，只怕不便送与上师啊。 神婆忽然用土语对身边的土人头领说了几句什么，头领大吼大叫一通，众土人又将武器举了起来。 好好好，给给给。 铜雀见对方要翻脸，只是暗地里念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言，将铜雀吊坠双手奉上。神婆接过铜雀，扬起戴着怪异面具的脸，举起那只小拳头大的铜雀左左右右好一阵欣赏，突然哈哈哈的大笑起来，然后说道： 你说这铜雀是你们鬼世家代代相传的东西？我怎么觉得你得到此物不超过40年呢？ 34章，操经人。听到神婆说的话，铜雀不禁脸色大变，忍不住后退了几步，画面像是被锋利的小刀割裂成了两半。神婆和土人们那一边是彩色的，铜雀的这一边却是黑白的。神婆一字一顿地说着： 鬼氏族人个个天纵英才，你铜雀更是不世出的智者，几乎没怎么学过操经之术的你，花言巧语骗取此物，只花7天7夜冥想，靠着本有的知识触类旁通，今日竟然也能够操纵群经啊。 神婆看似口气飘渺轻盈，每个字却都如同是重锤将蝎子钉进铜雀的心脏。铜雀目瞪口呆，他不知道这个面具之后究竟是怎样的人，手心冷汗直冒。铜雀稳定心神，沉下声问神婆： 阁下是何人？从哪里听到这般毫无根据的传言？ 神婆用如炬的目光盯着铜雀看了看，忽然从面具之后发出叽里咕噜的奇怪声音，这声音不似任何一种语言，既像鸟雀鸣叫，又像是兽类低鸣。铜雀一怔，缩在袖子里的双手交叉紧扣，挺直了腰，也用类似的声音回复。两个人来言去语，似乎是在对话，旁人又无法听懂。见闻猜测，这大概是已经失传的某种秘密宗派暗语。两个人交谈了一会儿，神婆忽然转向周围的土人，高声用土语向他们说着什么。趁着这个档口，铜雀袖手溜回来，脸上表情还是一副迷茫不知所谓，脑袋挺不住的直晃。见闻赶紧迎上去，拉住铜雀的袖子问：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现在这个神婆又在说什么？ 铜雀还是一个劲儿的晃脑袋，仿佛没有听到建文的话。建文只好又问了一遍。铜雀这才如梦初醒般的张皇看着建文，然后说道： 这神婆甚是邪性，不知为何知道我很多事，当然也不都是真的，你们听了也不要放在心上。 建文对刚刚两人的交谈充满好奇。 那他后来和你说的是什么语言？我们怎么听不懂啊？ 铜雀答道： 那个啊，是这样，这世上只有极少数人懂得操控鲸鱼之术，他们被称为操鲸人。操鲸人之间有一套介乎人言和鲸言之间的语言，只有我等自己听得懂。那个婆娘居然会说这种语言，更怪的是她似乎对我很是熟悉。 铜雀说到这里目光变得犹疑不定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： 怪怪怪呀， 完全没有了平时沉稳狡黠的模样，就像一个回家路上丢了锄头又回忆不起丢在何处的淳朴老农夫。正说着，包围建文等人的土人开始热情地欢呼起来，他们将手中的武器高高举过头顶，嘴里发出喔喔的尖叫，有的还扭着屁股开始跳舞。很快在首领的带领下，他们以这几个外来人为内核，排成七八个大圈，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跳舞旋转，齐声高唱古怪的歌曲。形势变得太快，把建文完全搞懵了，气里手不离刀柄，哈罗德惊慌失措，只有腾格斯像是事不关己似的在看热闹。铜雀看到众人的紧张样子，干笑了两声说道： 莫怕莫怕，我和那个婆娘说完之后，她答应帮我们了。这班土人是在跳感谢祖先的舞蹈。 哈罗德想起在东南海岛上见过的食人部落的仪式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说道： 唱完莫不会烧上大锅开水，请咱等入瓮啊。 放心，这里的人不吃有脚的动物，只吃鱼和树上结的果子，不过大约待会儿会审判我们。 铜雀随口回了哈罗德一句，然后给建文翻译起土人唱的歌词来： 蜂货们为女神带来信息，在飞鸟的国度，人们身穿羽毛织就的霓裳，锅中鱼肉盛满，灯中油脂充足。女神哀求父亲不要将她抛弃，父亲剁下她的手指抛向大海，手指化为虎鲸，发出悠悠的哀嚎。 土人们将这首歌曲唱了好几遍，铜雀又将他从神婆那里了解到的关于当地的风俗细细地给建文讲解。这些土人相信虎鲸寄托着祖先的灵魂，人们死后尸体会被丢进大海，据说这些人会变成虎鲸得到重生，是以在本地伤害虎鲸是极大的重罪。他们相信愤怒的虎鲸会降灾，他们将会无法出海捕鱼，树上不结果子，婴儿会得病。铜雀说到这里看了一眼腾格斯，只见腾格斯在旁边也是听得津津有味。 铜雀说：他们相信腾格斯伤害了那条小虎鲸，祖先将会降罪给他们。 啊，那么伤了虎鲸要如何处置呢？ 腾格斯像是一个听故事的孩子在旁边插嘴，似乎忘记了和自己有关。 啊，要进行祖灵审判，让虎鲸决定这个人的命运，可能会在潮汐来临前倒掉这逆子， 至于剩下的人，只要没伤害过虎鲸，会被他们当作客人招待。 铜雀说着，阴沉下了脸，想吓唬腾格斯。本以为腾格斯会吓得跳起来，但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感，反而和妻里哈罗德共同表现出太好了，原来和我没关系似的轻松。旁边的剑门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对腾格斯说， 你不觉得紧张吗？你可能会被头朝下溺死啊。 腾格斯耸动肩膀，在脸上挠痒痒，根本不为所动。 俺又没伤害虎鲸，和俺有啥关系啊？ 土人们还在载歌载舞，椰子林里又鬼魅地钻出许多身穿草裙、象挂贝壳首饰的黑皮肤女人，加入到跳舞行列。有些怀里还抱着孩子，沙滩上很快人满为患。看样子，这荒僻地方平时没什么娱乐，又难得有外人来。祖灵审判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肯定比过年还要快乐。看他们跳起来，不知何时会停的样子，心里觉得似乎没什么危险，就在沙滩上找了一个干净地方坐下。哈罗德和剑文也感到肚子又饿起来。哈罗德叫唤着自己低血糖的毛病犯了，躺在暖烘烘的沙滩打滚，搞得浑身都是沙子。剑文揉着肚子问同雀， 既然要审判，老先生是不是可以和他们说说给点吃的？ 皇帝还不差饿饼，死也要当个饱死鬼吧。 不急不急， 铜雀的眼睛一直盯着在监狱上挥舞带彩色布条的乌木杖、手舞足蹈念咒的神婆。他看着人跳舞的样子越发眼熟，只是死活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 铜雀说，审判以后肯定给我们吃的，这些土人怪得很，对虎鲸推崇备至，简直有些疯癫。听说他们从老酋长死后至今还没选出新酋长来，因为虎鲸大人一直没给他们指示。 剑门问道，虎鲸大人？ 就是虎鲸啦，反正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虎鲸来决定的。腾格斯的生死就要看攻击我们的那些虎鲸大爷们怒气有没有消了。 想起之前神婆对铜雀说的话，剑门忍不住讽刺道， 那你要是学艺再精些，可以控制虎鲸，岂不是自己都能做这个部落的大酋长了？那我们何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？ 铜雀干咳了两声，似乎没有被戳中要害。神婆突然在监狱上站起来，手举带彩色布条的乌木杖，大喊一声，方才还欢声雷动的沙滩立即安静下来。土人战士放下武器，女人放下孩子，一起朝着神婆的方向跪倒叩拜。只见神婆身后又转出八条大汉，肩上扛着具鲜花装饰的粗陋神龛，神龛里供着一块半人多高、晶莹剔透、形无人面的凝结物。这回不用铜雀再来解释，毕竟见闻见宝的眼力还是有的，这东西是精致的凝结物，土人们应该是从自然死亡的鲸鱼体内得到的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惊奇冒险继续，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，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

向山坡忽然停止舞蹈，用彩条手杖远远指着腾克斯大喊大叫。虽说听不懂，可从土人们望过来的仇恨目光也可以猜到，他必然是在说腾克斯伤了虎鲸大人。山坡又用大明话重复了一遍， 这蛮子伤害了虎鲸大人，神灵说他必须接受惩罚，愚者不问。 七羽估算了一下距离，站起来走到剑门背后小声问， 距离25步，我投掷苦最远50步，40步内从未失手。 剑门明白七羽的意思是要不要干掉这个神婆，也许干掉这个在土人中威信卓著的人，土人会不敢再招惹他们。但是剑门不想冒这个险，他赶紧反手抓住七里摸向腰间的手腕，但是指尖触碰到七里温润柔软手背的瞬间，他赶紧又将手松开。四个土人壮汉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腾格斯身边，抓胳膊的抓胳膊，抱腰的抱腰，看样子是想要将他制服压去神婆面前。神婆心里暗暗得意，以为铜雀这回必然要惊慌失措，却见铜雀完全没有来告饶的意思，他身边几个人也都无所谓的样子，似乎并不在乎同伴儿即将面临的麻烦。说来也怪，四个壮汉抱住腾格斯之后竟像是中了妖术，呲牙咧嘴使出吃奶的力气，腾格斯叉着腰像是钉进了沙滩里，愣是纹丝不动。土人头领大喝一声，将四个人吼开，过来亲自抓腾格斯。这土人头领在部落里也是一等一的勇士，所以众勇士才肯服他。只见他走到腾格斯跟前上下打量，腾格斯与他身量相似，只是稍微壮点而已。头领猛地去搬腾格斯的肩膀，没有搬动，又去抱腰，依旧搬不动。他感到在全部落丢了脸，恼羞成怒地弯腰去抱腾格斯的腿。蒙古式摔跤最忌讳抱腿，腾格斯原本只是想和他们玩玩，见土人头领进来抱他的腿，心中不喜，故意放个空门，脚下一缠一绊，土人头领没提防，竟是被摔得脸朝下吃了一嘴的沙子。见闻等人大笑，连在场的许多部落男女也都笑起来。土人头领见折了面子，跳起来去抱腾格斯，非要将他摔倒。只见腾格斯如同耍弄小孩子一样，手还插在腰上，只是脚底下功夫三拨两挑，又把土人首领摔在地上。腾格斯憋不住得意的哈哈大笑道， 嘿嘿嘿，在科尔沁草原上谁不知道腾格斯是伯克三连冠的纳达木猛虎，当初在摩加罗号上贪狼那个怪物对俺的摔跤技术也是大为赞赏，你们和贪狼比就算个鸟。 等一下， 神婆听到贪狼两个字居然制止了土人首领，问道， 你见过贪狼？ 腾克斯见神婆问起，张开大嘴趁机吹嘘， 哼，何止见过，俺们还救了他一条小命儿。啊，对了，后来还有个什么72，要不是俺们出手相助，只怕他那一船的婆娘就都被明军拉去做压寨夫人了。 神婆也不想问为什么明朝官兵要抢七杀做压寨夫人，他看向铜雀，只见铜雀捻须点头，看来这个事情至少不是蛮子编造的。他隐隐觉得铜雀带来的这几个人应该都不简单。神婆问他， 你们见过贪狼和七杀竟还能活到现在？ 腾格斯拍拍胸脯， 那还用说，俺刚说过还救了他们俩的性命呢。 铜雀也在一旁补充， 小老也算是七杀的贵客。 神婆说道， 这话我先信了，那你说你没有伤到虎鲸，可有证据啊？ 神婆指向外海，那边十几头虎鲸还在来回游弋。腾格斯大道， 哼，自然，俺把那头小虎鲸叫来 你当面问好了，他若是记恨于俺，俺最多给他打拱作揖道歉。 腾格斯说完，分开挡在眼前的土人，朝着附近的海湾跑去。只见腾格斯跳进齐西镇的海水里，两根手指放在嘴里，对着海面吹个口哨。海面上小虎鲸的三角背鳍竟然真的出现，并借着潮水用力一窜，在浅滩和腾格斯撞了个满怀，把腾格斯重重撞翻在海水里。腾格斯这口哨原本是在草原上换马的，想不到竟能用在虎鲸身上。天知道他骑着小虎鲸消失的那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小虎鲸在腾格斯怀里蹭来蹭去，神婆也不知何时下了监狱，步行到海边，双手拄着乌木手杖，在底径观察这头小虎鲸。神婆打着赤脚也走进海水里，众人这才发现这神婆站起来身材竟极为高大，走到腾格斯身边，海水只是浸透了他的裙边。神婆伸出手摸着小虎鲸的脑袋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些什么。只见小虎鲸听了他的话，竟也是频频点头或者摇头。双方交流了一会儿，他才将手从小虎鲸头上拿开。神婆又过了半晌，才慢悠悠地说道： 你果然没有伤害他，这海湾的虎鲸我都认识，这小家伙先天有宿疾，不能和同伴交流，你骑的原来是这一头啊。 哎，啥叫先天宿疾啊？ 哈罗德说道。就是说你并未伤到他，而是他娘胎里出来就有失声之症，难以发声探悟。 见腾格斯听不懂神婆的话，哈罗德忽然来了精神，跑过来啰里吧嗦地解释了一大通何为先天之症后天之伤，虎鲸如何用声音回波定位，以及用声音沟通捕猎等等。腾格斯反而被他说得更加一头雾水。见哈罗德越解释越糊涂，神婆忍不住在旁边插嘴说道： 就是哑巴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倒好办，俺包能给你治好。 说吧，腾格斯趟着水啪嗒啪嗒跑回岸上，没几步来到剑门身前，双手合掌叫了一声： 辛苦你随俺走一趟。 不等剑门回话，腾格斯抱着剑门又朝着海里跑，跑到小虎鲸旁边，他将剑门往水里轻轻一放： 按着按打专擅之疑难杂症，贪狼原本快死了，他伸手一摸，那个家伙又活蹦乱跳的。 剑门气得不得了，腾格斯这个蛮子着实莽撞，自己在阿夏号养了多日才把伤治好，如今又来给自己找麻烦，而且这回还是把自己当兽医使唤。正犹豫着，七里和铜雀也跟着赶来。七里见腾格斯要让剑门给虎鲸治哑症，扬手朝着比自己高出两头的腾格斯拍了一个脑瓢：剑门要是把虎鲸的哑症转到自己身上，他不就该变成哑巴了？腾格斯委屈地摸了摸被气力打疼的地方： 哎呀，俺倒没想到这个。 神婆听了心中一动，随即说道： 哦，这位小哥能将别人的伤痛转移到自己身上，他莫非是海藏珠的能力拥有者？放心，这小虎鲸不过是生下来有发声障碍，不懂得如何运用，并非天生内伤的哑巴。这位小哥只是帮他引导，他自己说话的能力并不会丢弃呀。 虽说神婆这般解释，剑文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他又看看铜雀，只见铜雀坚定地点点头。铜雀虽然大胆表示赞同，心下想的却是青龙船伤痕累累搁浅在沙滩，若是不为虎鲸治病，只怕想离开这个岛困难重重。剑文心里稍宽，刚要去摸小虎鲸，看着他满口尖牙，又不放心地问： 他不会咬我吧？ 不会不会， 这家伙老实得很，不信俺再和他说说。 腾格斯朝着小虎鲸哇哇叫了几声，又用手指指着剑门和自己来来回回比划，脸上表情变化极其丰富。折腾了半天，小虎鲸似乎听懂了，边点头边甩尾鳍。神婆饶有兴趣地看腾格斯比划完。原来腾格斯虽从未学过操鲸之术，竟也能靠着自创的一套笨拙的声音、动作和表情与虎鲸交流。虽说表达一个简单的信息要折腾得满头大汗，却也能让虎鲸听懂。腾格斯得意地说， 这家伙载着俺在大海上没头没脑的瞎逛，愣头愣脑的，和俺小时候在大草原上乱跑一个样。俺觉得即使亲切，一来二去俺们就相熟了。 听完腾格斯得意洋洋的吹嘘，哈罗德悄悄对铜雀和奇里说， 根据西洋博物学研究，虎鲸的智商相当于七八岁的孩子。 七里在一边冷冷地说，那就是说这蛮子的智商也还是只有七八岁，所以交流起来才如此变态。众人在揶揄腾格斯的同时，简文慢慢伸出双手放在小虎鲸头上。小虎鲸从腾格斯那里得知此人是来帮助自己的，居然也乖乖低头让他摸。给贪狼和七里治伤，剑文都有感到刺痛从手掌沿着手臂流动到相应位置。这次给小虎鲸治病，他居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适。小虎鲸的哑症果然治好了，他嘎嘎的大叫，用一对胸鳍拍着海面，弄得所有人都是一身的水。突然剑文舒缓的表情消失了，他眉头紧皱，喉咙一颤，嘴里鼓鼓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原本轻松的气氛顿时急转直下。七里和腾格斯急忙伸手去扶他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。七里急得抱着剑文直叫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剑文慢慢张开满是鲜血的嘴，用手指着发出啊啊的声音。从小接受封闭情感训练，不懂得如何表现喜怒哀乐的七里，居然一时差点被本能冲破感情枷锁哭了出来。他单手抽出忍者刀指着神婆， 不是说好了小虎鲸只是师生吗？你看现在是怎么回事？ 神婆也变得手足无措， 怎么会如此？难道是我算错了？ 神婆颤抖着双手摘下面具扔进海水里，木质的面具缓缓顺着海潮飘出很远，大家这才看清神婆的脸。这是一张看起来并不算苍老的面孔，虽说白发占据了一半多，五官却很是端正，真可说是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神婆挽起袖子要去看剑门的症状，没等他的手摸到剑门的脸，原本表情扭曲痛苦的剑门突然睁大眼睛，满是鲜血的嘴里发出哇的大叫，把神婆吓得身子向后一倾，差点摔倒。剑门看大家都被吓倒，忍不住抱着肚子大笑，嘴里还不住的有血流出来。 吓你们呢，我怎么会有事？ 心里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剑门确实治好了小虎鲸的失声之症，失声之症也确实没有影响剑门。至于鲜血，其实只是之前被腾格斯拔出的鱼钩刮伤了牙龈。剑门在给小虎鲸治好失声的同时，也把牙龈受的伤吸收到了自己身上。知道剑门在戏弄他，七里气得对剑门拳打脚踢。剑门抱头鼠窜，绕着腾格斯直跑。等抓住了这个嘴里还在流血的家伙，七里又扳住剑门的脑袋，让他张开嘴看一看牙龈的受伤状况。看着小虎鲸快活地游向远方的虎鲸群，神婆对腾格斯说， 看来你果然是被虎鲸选中的人，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件小事要麻烦，此事只有你能办到了。 腾格斯刚要问是什么事，旁边的铜雀忽然张大了嘴，夸张地指着神婆叫起来， 我想起你是谁了，你是 神婆用手背撩了一下花白的长发，背对着正午的太阳， 眼角余光摔向铜雀。 哼，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了吗？可还记得当年你如何舔着脸求我教你操经术，又借去铜雀一去不复返？你这一心往钱眼里钻的贪心小子，靠着那点儿骗灵半爪一知半解的操经术，竟然也能把奇经商团搞得风生水起啊。 铜雀打结的舌头终于舒展开来。 你是老阿姨。 远海成年虎鲸们兴奋地绕着小虎鲸旋转，发出悠悠的鸣叫。突然身材最大的虎鲸头领甩着尾鳍猛地跃出海面数丈，又像一座小山落进水里，激起冲天的水柱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什么时候回头？